昨天他留下的气息回荡在空旷荆棘，幻化成丝丝的声音，如深夜的梦呓。一颗心飘着去哪个结局，或是唯一鲜艳的生命。一段情雕刻在相思之笔，他怎样教你生命的意义，却又在何时何地再与他失之交臂。也许那是曾经你在生活之余的记忆，只是时间的纷纷灿烂望穿眼。 我也贪图，被谁呵护心中那少一寸土。

这里。 I can't help myself， 每次我接近你。 I can't help myself， I can't help myself。 也许我不怀好意，可是我知道你值得更好的，因为你让我。 I can't help myself，转眼又不见。

真的自由了。风从南到整个冬季无可为议， 你如风儿似雨，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，相约相别离，如果我爱你，和你倾听风的呼吸， 如果我爱你，心事无声的默契， 如果我爱你，十里春风不如你， 如果我爱你，琴弦与耳 相惜相依，想太多。 大度人格。全世界只要你在看我，再大的梦也有力气做。如果有种寂寞不能说，在你眼里淋漓过。在此刻只要你听我说，再小的事也值得啰嗦。即使有些承诺不能说，留在心里守着我，留在心里等着我。 活力六节课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，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 四名，张靓颖，就算。 就算一直胜负，一直自取不回生死不顾，就算公平悬殊，就算注定彼此辜负，命运的起落。 薛之谦，肆无忌惮。 一心残败却无比期盼，你的光泛圆满，别让纠缠显得孤单。宽又敢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我顺其自然，我表现勇敢，不缺填满，随意调侃，爱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。 第二名，刘瑞琦，房间。 还能一起走多远，想陪你再多一天，闭上眼，如果这一切重演，我不会变。小而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步走向前。一天一月一起一年，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。在这温暖

烛花，漫天的花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哪里呀？哦，漫步在人海的人，你过得好吗？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童话。哦，半路上的我，穿上为何风沙？在飞云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承认我还是会。 普通的距离，身上变高。 乱地走过紧张的多岁楼，想将我做配合，但你与我这个程式只给我培训，情与爱太过复杂，我要太多喘息，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，当你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，循环播放的情有多少个以后，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打破现实，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，致命的